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西二环天宁四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天津、河北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重点关注：北京大屯路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封闭，全员核酸检测目前没有发现阳性人员； 秋季开学校园防疫做出新调整，涉及核酸证明、进出校门管理、疫苗接种部署等； 8月27号起，河北下调核酸检测项目价格，最高限价由每人每份80元调整为60元。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环球度假区9月1号正式开启试运行，暂不对外售票。 天津地铁6号线2期开始空载试运行，年内将实现初期运营。 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促进教育优质均衡。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重申，所有在阿美军必须按期限于月底撤离。 防控疫情蔓延，日本向巴地追加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9集，华登班党支部，传承华登精神，爱心服务群众。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早安京津冀。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情况。京津冀三地卫健委网站信息显示，8月24号0点到24点，三地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治愈出院1例，天津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昨天上午有消息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已临时封闭，有多辆警车停驻在附近，大门由警务人员负责维持秩序，禁止人员出入，现场有救护车进入，同时也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组织开展核酸检测。随后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赶往现场，看到学校南门已拉起多条警戒线，停有多辆警车，警察、保安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学校已经不允许人员外出，院内多名身着防护服的人员在忙碌着。 就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封闭管理一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向属地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情况属实。此前在校园内环境监测样本当中发现了一处点位为阳性，目前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人员没有发现阳性。由于人员较多，检测还在进行当中。奥运村街道表示，按照相关的规定，高校等场所定期环境采样工作属于正常动作。疾控部门确认，目前没有发现感染的确诊者。大屯路的环境检测还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此事的发展。在此也提示大家，疫情尚未结束，外出请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近期，全国多地陆续公布了秋季开学时间。结合当前全国疫情形势和学校秋冬季传染病防控特点，国家卫健委、教育部近日印发了《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4版。 与此前发布的第三版技术方案相比，第四版技术方案在返校要求、进出校门管理、校园活动管理、重点环节管控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增补，提出明确要求。 其中在返校方面，新版方案要求高校师生员工在开学前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途中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到校之后，根据当地的防控要求，可以再次分批进行核酸检测。境外的师生员工没有接到学校的通知，一律不返校。进出校园方面，新版的方案要求师生员工入校时严格进行身份核验和体温监测，外来人员还需要查看健康码和行程码。 同时，新版方案对加强公共场所、食堂卫生、宿舍、活动管理进行了增补和详细规定。其中包括高校开学典礼等重大活动原则上应安排在室外举办，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组织，学生宿舍严禁外来人员入内。此外，在落实健康教育部分，新版方案增加了积极倡导碎片化健身活动，静态工作学习1小时，起身活动10分钟，把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等内容纳入开学第一课等等。对于秋季开学后高校疫苗接种部署，新版方案提到推进无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的师生员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与高校的返校要求略有不同，对于中小学，新版方案提到低风险地区的师生员工经学校审核健康状况，符合当地的疫情防控要求后即可返校。暑期有出境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其他特殊情况的师生员工，返校前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出校门方面，新版方案要求中小学全面把控所有的进出校园通道，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在中小学新冠疫苗接种部署上，新版方案强调应接尽接。 在整治环境部分，新版方案新增了对学校饮食饮水安全的规定，强调学校开学前要对食堂及饮水设备设施进行彻底检查、清洁消毒，饮水设备设施应取得行业检测监测合格资质，确保饮用水的安全，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的安全性，加强冷链食品包装邮件预防性消毒。 校园活动管理方面，新版方案提到校园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举办，确有必要举办的活动报当地教育部门批准，压缩规模、缩短时间、控制人流、保持距离。同时，学校要保证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时体育活动，当天没有体育课，学校要在课后组织学生进行集体的体育锻炼。新版方案提示，学校所在的县市区范围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师生上课的时候可以不佩戴口罩。 除此之外，在托幼机构入园方面，新版方案要求托幼机构实行园内相对封闭管理，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园，家长接送幼儿严格按照托幼机构接送时间安排措施出行，防止出现托幼机构周围交通拥堵和园门人口群聚集，家长接送幼儿不入园。 最近天津的各高校陆续开学，2021级新生报到也随之拉开帷幕。按照天津市的疫情防控要求，各高校今年按照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的原则，纷纷简化了学生注册流程，通过合理的布局分区，避免新生报到时的扎堆聚集。昨天，天津财经大学迎来了4000多名新生。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学校将新生报到与老生返校分批次进行，并在校园入口处设置了缓冲区，方便新生独自报到。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按照错峰、错时、错区域原则，学校将新生报到与老生返校分批次进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县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师生暂不返校，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区县的学生返校需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今年天津财经大学提前升级了预报到系统，新增学生健康等功能板块，学院辅导员连续14天每天1对1联系新生填报。 2021级的新生们呢，每天向学校报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所处的这个位置信息，以及学生的出行状况和接触状况。通过这种结合呢，我们能够精准地掌握学生在来校之前的情况。 对报到实施全流程管理，今年财经大学新生报到不允许家长陪同，学校在校园入口处设置缓冲区，家长送到这里后由学生从缓冲区进校独自报到。为防止入口处人员聚集，学校设置四条通道，引导学生有序测温验码入校。同时，学校把12个学院的新生报到点全部安排在户外，新生到了学院报到点后还要进行二次核验，之后再办理相关报到手续。 我从福建来的，来之前学院的老师就跟我一对一联系过，整个流程是单向通道，每个流程都有志愿者来仔细解释，感觉非常好。 虽然今年没有家长陪同我们报到，但是在学校的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得非常贴心。 进入学校以后呢，学校呢实行封闭管理，要求学生非必要不离校，学校还要组织全部的核酸的检测，再为我们的校园环境呢增加一个双保险。 除了高校之外，天津市的中小学将在9月1号迎来开学。目前天津各中小学都在进行开学前的准备，从学生返校要求、教职员工管理等方面细化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师生安全。我们继续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这周天津市第45中学部分教职工已经上岗，学校提前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教职工开学前14天的行程进行摸底，做好因病缺勤、缺课登记和病因追踪，健康状况达到学校防疫要求时才能返校。同时，学校还重点加强了教室、卫生间、活动室、食堂等重点场所环境监测、通风换气和消杀工作。新学期，学校食堂将采用分隔式就餐，每个班级都有固定区域。 这个桌子长1米2，宽是60公分，上面有隔板，隔出4个位置。开学以后，我们根据实时就餐人数，启动限流错峰措施，大家分批进来，避免扎堆。 在河西区平山道小学，这两天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组的工作人员正在做开学前的准备。按照方案，开学当天从7点开始，1到6年级的学生将按照不同时段分批到校。对于学校的物业、食堂等外包服务工作人员，学校也要求从8月1号起非必要不再允许离开天津。开学前14天同样要每天上报体温监测信息。同时，对于新学期新招入的外包服务工作人员，学校还要求必须提供开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假期呢，我们安排一早一晚，由物业人员对楼道、卫生间、教室的门把手、教师的工作区域进行了严格的消杀。 开学后，学校还将在课间管理上加大力度，在饮水间、卫生间等区域，每层楼安排2名人员进行巡查，提醒同学们保持距离。 除了师生以外，其他的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入校，有必须进入的，我们会验他的双码，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 河北石家庄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从9月1号起正式开学。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昨天公布了2021年秋季开学时间，其中9月1号高三年级、初三年级、小学5、6年级以及幼儿园小班报到开学，9月2号高二年级、初二年级以及小学3、4年级报到开学，9月3号高一年级、初一年级、小学1、2年级报到开学，9月2号到3号幼儿园中班和大班报到开学。 此外，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有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现为确诊病例等，有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以及在境外的师生员工等4类人员暂不返校报到。对暂不返校的教职工和学生，学校要建立台账，掌握准确其健康状况和旅居情况。详细情况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进行查看。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石景山区疾控中心的专家来到首钢园，为即将在这里举行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提供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疫情防控方面的培训。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20多位参与服贸会工作的场馆运行、餐饮服务、安保、志愿者等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来到会议室，聆听了石景山区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吴进的培训课程， 介绍了一下传染病传播流行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新冠疫情防控的一些形式，人员场所的管理，包括个人防护的技术，给大家做了详细具体的介绍。在会展之前做好相关的物资储备和技术储备吧，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有一个应急处置的机制和流程能顺利的运转。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设置双会场。石景山区本着安全第一、从严从紧、精准防控、严密细致的原则，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区商务局局长吕松涛说， 首钢园首次作为举办地之一举办专题展及与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及编会活动，展览面积呢约 9.4 万平方米。石景山区充分发挥主办地的优势，积极对接市执委会和首钢园区，全面落实安全保卫、交通保障、疫情防控、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我们将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服务保障工作，确保2021年服贸会成功举办。 在河北做核酸检测的价格将会下调。日前，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通知决定，从8月27号起，将河北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最高限价由每人份80元调整为60元。十个样本混合检测最高限价由每样本20元调整为15元，五个样本混合检测最高限价由每样本30元调整为25元。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各高校、中职校按照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原则，有序安排学生返校报到。这是上海市昨天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 发布会上介绍，所有师生员工需在返校前14天开展自我健康观察，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相关地区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此外，要确保无法正常返校的学生正常开展课业学习。上海市教委将继续做好中小学相关线上课程的开发和组织调试，确保有线电视、网络等多平台空中课堂在线课程播放。对于无法按时返校的学生，落实线上教育措施和点对点个别辅导，确保每天有一次师生对话。各高校、中职校应综合考虑疫情形势变化和学校教育教学安排，制定线上教学方案。 此外，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在发布会上介绍，上海在8月24号新增的两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都是从这次疫情的密接者当中诊断出来的。他们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之后，第一时间已经实施了封闭隔离管理。在隔离期间，一个病例是两次核酸阴性之后出现症状，经过排查之后发现的。 还有一个病例前面三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到第四次核酸检测以后发现阳性的，也是在筛查过程当中发现的。据了解，这两例出现阳性的情况都是在发病七天之内发生的。对于这一情况，吴凡表示，这非常符合新冠病毒传播的特征，就是新冠肺炎的潜伏期一般是1到14天，绝大部分感染者会在3到7天左右表现出症状。 吴凡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每个人的免疫力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接触了病毒并感染之后，不是立马表现出发病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在防控工作当中，前几次核酸检测是阴性，但是后面又表现出阳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上海会在发现病例的第一时间，把所有判定的密接者和次密接者进行闭环管理。 再来关注江苏扬州，扬州的疫情形势在逐渐趋稳。扬州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过积极治疗，截至目前，在南京、扬州两地收治的病例中，已经没有重型和危重型病例。24号又有27人出院，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02例，占确诊病例的35.6%。 据了解，24号的0点到24点，扬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来自集中隔离点。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扬州社会面已经连续7天没有社区的新发病例，社区传播已经基本阻断。本次疫情已经迎来了社区防控的阶段性胜利。接下来，扬州将按照主城区外围无疫乡镇加生态城、主城区无疫小区、满14天无病例的封闭区以及14天内有病例封闭区，形成4个梯度分类，结合近期的核酸检测结果，有序解封。 符合条件的扬州滞留人员可以申请返程了。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发布的通告显示，滞留在低风险地区、申请之日前14天内没有到过其他中高风险地区和封闭管控区域，近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时以上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苏康码为绿码。近14天内无新冠肺炎相关症状，且没有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史和次密切接触史的人员可以申请返程。 同时，通告指出，对于中高风险地区的滞留人员以及苏康码、红黄码人员和正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不安排返程。此外，目的地为北京的滞留人员暂不返程。另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从今天开始，南京长途客运将有序恢复。 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到来，很多人关心能否在节日期间正常出行。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向健康时报记者表示，在疫情反弹明显好转、完全控制是有可能的。八月底拐点就要到来，疫情可以得到完全的缓解。在严格管控的情况下适当放开，中秋和十一可以正常出行。 但同时，张伯礼院士强调，一定要吸取这次懈怠导致的教训。现在还没有完全解除风险的时候，防疫不能懈怠。对于疫情的防控来说，个人要做好防护，一些开放场所也要尽到他们的防护责任。如果出现了懈怠，类似人为导致的局部爆发很可能会再次发生。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相关情况。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开园在即，目前正处于压力测试阶段。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参加了环球影城举办的媒体探访日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张博的介绍，一起走进北京环球度假区，先听为快。 我们这个探访活动总共是为期三天两晚，可以说可以对环球影城是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上午的10点左右，我们是从国贸出发，大概30分钟的车程就到达了环球影城。下午我们是探访了好莱坞景区，这里主要是由西式建筑来构成，还原好莱坞的场景。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很多这种人物和游客进行互动，比如说怪物史莱克或者是玛丽莲梦露，游客还可以与这些人物进行博弈。同时在小黄人乐园呢，这个乐园主要是适合亲子家庭的出游，有一些相对来说刺激性没那么大的提成的项目，还有一些演出互动，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游玩。在这里也会有一个细节，比如说有些建筑上会有门铃，当你按响这个门铃的时候，门内会传出小黄人的这种极具特色的音效。所以说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声音营造出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而在哈利波特景区的体验当中呢，游客也可以购买一顶魔杖，然后在景区内的橱窗和各种各样的食物进行互动，只要按照相应的手势来操作，就能够指挥这个橱窗当中的一些物品。另外，在奥利凡德魔杖店里面，也可以这种真人的代入式的表演，感觉就好像是在电影当中一样。当然，我最推荐的还是城堡内的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这是一个提成的项目，通过这种球幕的影像呢，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逼真和丰富的体验，就感觉自己参加了一场魁地奇比赛一样。另外的一大亮点是观看了园内的大巡游，演员是非常的投入，而且道具很精良。我可以听到在现场很多观众看到自己熟悉的人物的时候都是激动的尖叫了起来。园内科技元素让游客的游览非常的便利，而各种各样的细节呢也彰显出了品质。 据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日前发布的消息显示，随着为期3个月的内部压力测试工作临近尾声，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于9月1号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试运行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按照政府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严格落实多项运营管理措施。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2家度假酒店仅对受邀客人开放。受邀客人包括部分度假区合作伙伴以及正式市场推广活动中选中的部分粉丝。 提示大家，北京环球影城的试运行门票不会对公众售卖，且不可转让，请消费者警惕虚假信息以及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此外，北京环球度假区客户联络中心热线电话4000-688-688以及010-8968-8688也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接待和处理度假区的相关游客垂询。你还可以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微博、微信，或者登录北京环球度假区官网来了解更多的有关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动态与新闻信息。 为满足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压力测试期间交通出行需求， 今天北京地铁八通线南延以及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和终点站环球度假区站将正式开通试运营。公交589路、通116路也从今天首班车起延长到环球度假区。 在高速公路方面，京哈高速与东六环增设了立交匝道和进出站口，市民驾车可以从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以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站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两个收费站口已经启用。另据首发集团介绍，目前市民驾车可以从东六环内环方向进出环球度假区，外环方向已经纳入了东六环入地工程同步建设，目前正在紧张施工当中，预计明年完工。 除此之外，北京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后，乘客可以乘坐一号线实现从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而两条线路将从本周日，也就是29号的首班车起正式实现跨线运营。 据介绍，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运营之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由换乘站变为普通站，乘客无需在四惠站及四惠东站换乘，就可以从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一站直达，全程时间约85分钟。现有的四惠东站一号线站台和四惠站八通线站台将封闭停用。跨线运行之后，两条线路将采取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实施大小交路套跑，也就是全程运行以及区间运行的方式相结合。其中，早高峰小交路为果园站到公主坟站，晚高峰小交路为古城站到果园站。早高峰期间最小的行车间隔1分45秒，晚高峰最小行车间隔2分20秒。 据了解，为了确保一号线与八通线顺利实现跨线运营，北京地铁公司在本周六晚间将实施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导接工程。届时，一号线四惠东站、古城站末班车和八通线环球度假区站末班车都将提前到晚上10点，四惠站末班车提前到晚上10点半，一号线和八通线其他车站末班车时间也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这一次跨线导接工程对乘客出行带来的影响，地铁公司制定了施工组织方案、运营组织保障方案以及应急保障方案，并将充分利用各车站通告、广播以及官网、微博、微信、APP 等多种方式发布相关的信息，请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及时拨打地铁服务热线96165，或者联系北京地铁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 此外，北京公交集团也制定了专项公交保障方案，在正常运力安排基础上，将增加晚上10点之后的运力配备。针对途经长安街的重点线路，计划增加机动运力，加密晚间发车间隔，保障乘客的晚间出行需求。 除了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将要实现贯通运营之外，正在建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也有了新的进展。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探访项目进展时了解到，地铁平谷线和 M101 线所在的枢纽03标目前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施工阶段。未来，这个区域将有3条轨道交通线路可以直接接入高铁站。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03标主要为轨道交通建设区域。北京住总集团这个标段的项目负责人张兆龙说，整个主体结构为地下3层，局部4层， 主要包括地铁6号线、地铁101线和地铁平谷线。3条地铁主要在高铁线的南侧，平谷线大体是东西的走向，101线呢大体呢是南北走向，是呈一个十字交叉的这个状态。六号线是既有线的改造完成之后，通过这个联络通道和交通枢纽有一个换乘。 目前这个标段正在进行基坑地连墙施工，也就是为地下基坑建设外围支护结构。一幅地连墙钢筋笼高40米、宽6米、重45吨左右，要用重型雕装机械放入地下。这个项目一分部的总工程师刘东说，钢筋之间交叉碰撞的情况非常普遍。 我们前期通过闭幕信息模型进行一个分析，然后来优化这个钢筋的一个配置，加快的一个施工速度。传统的话能达到1天1幅或者3天2幅，目前我们基本1天能完成2幅。 据了解，目前这个项目的地连墙施工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上，9月初将转入土方开挖阶段。

那么整个这一列车整个载客量应该在2500人，较之我们以往 B 型车辆1200到1500，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提升。车辆上有一个这个智慧大屏，那将来我们这个乘客啊，会通过我们这个智慧大屏，会可以明显的区分我们每一节车厢的这个拥挤程度和舒适程度。 我们现在呢往前走，走到列车最前端，驾驶室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正常载客运营的时候，这条线是没有司机的，相比其他的列车呢，增加了被动的障碍物探测的设备。如果说区间的话有异物，咱们的列车紧急制动。 现在我们是停到了和惠南路站，非常精准的找到了这个停的位置，以往会有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是不是没有乘客要上车了，这样的话呢车门才会啊关闭，像现在呢这种车门就自动关闭。 在车门和站台门之间，这条线增加了一个间隙探测的设备，通过红外的这个原理来探测车门和站台门之间是否有异物。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网站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定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为保障会展活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期间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采取管理措施的具体路段及时间，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交管局官网进行查看。 实时的空气和物体消毒机让荔枝可以保鲜一个月的保鲜技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日前采访了解到，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先技术将亮相2021年服贸会，而服贸会搭建起的国际化平台也将促进香港和内地合作，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听记者肖佳佳发回的报道。 这个机械开了以后，100平米左右的地方，一个小时之后，就是99%以上的细菌和病毒就杀死了。荔枝在这种技术的保鲜下，经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化开了以后，还是跟刚刚保鲜的时候一样的新鲜。这其实就 室内实时动态空气和物体表面消毒技术，超高速冻结保鲜技术。在本次服贸会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将带来各国先进的黑科技。机构相关负责人吴亚斌介绍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致力于促进工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今年服贸会展区将展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型实用技术， 来提供了一些现在急迫发展需要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双碳目标实现的解决，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方案。我们在里边充分地凸显了国际合作，有中国美国的合作项目，有日本的技术，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的优势，加深大家的了解。 本次服贸会也是香港贸易发展局第10次参展。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钟永喜介�绍说，今年香港馆暂定展出15家香港企业的20个具有新颖创意和获得设计奖项的产品。 我们主要带一些外观设计比较亮丽的香港设计产品，文具啊、家庭用品啊、咖啡机啊等等。就因为疫情关系呢，我们有些香港企业不能来到现场，我们就安排了7场的直播，围绕服贸易不同的内容专题分享我们一些经验，希望呢能引发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香港馆还将通过互动体验，让观众深入了解香港的服务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 服贸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也希望借助我们内地的服贸平台啊，让我们的商品可以开拓国内大循环的内销市场。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将为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建立信用等级，信用评价为差者可能会被限制业务办理资格。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了《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提出，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采集单位基本信息、职工基本信息、职工业务办理信息、上级监管部门要求采取联合奖惩相关信息等，并进行信用等级评价。信用评价等级结果区分为 A、B、C、D 4等，具体又分为9等，评价的结果实行动态调整。信用评价管理意味着守信者可以享受激励权益，失信者将接受惩戒。 以公积金缴存职工为例，等级为 A 者在信用有效期内，业务办理可适用信用承诺制融缺办理，以及按照相关政策应给予的其他守信激励措施。等级为 D 者，在信用有效期内可适用于相应的惩戒措施，包括限制其业务办理资格，按照上级监管要求纳入联合惩戒范围等。 据了解，根据信用评级标准，对于伪造证明材料、虚构住房消费行为、作出不实信用承诺等手段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或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已成功办理业务且经责令拒不改正的，被评定为D级。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新学期，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将优秀的老师、学科课程和作业布置向薄弱学校和地区输出，促进教育优质均衡。这是昨天举行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据了解，交流轮岗的对象包括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学校任职满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正副校长以及在编在岗教师。绩效工资将适当地向轮岗教师倾斜。 据了解，目前北京已经在东城和密云两个开展了试点工作，今年年底前还将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交流轮岗的对象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交流形式包括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其中，城区完善学区教育集团改革，着力推进跨学区教育集团交流轮岗， 优化学区教育集团的结构，要努力实现学区教育集团的区域内的全覆盖，从缩小区域内校际差距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推进学区教育集团内校际间的师资均衡的配置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全区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校长的交流轮岗，以及区级以上骨干教师的均衡配置，同时呢，普通教师的派位轮岗逐步开展起来。 远郊区也将全面推进交流轮岗。此外，在校际集团间甚至区域之间，通过双师课堂等方式，将优秀的老师、学科课程和作业布置向薄弱学校和地区输出，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学生的培养需要一定周期，李毅表示，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将以最基本的教育周期为单位， 至少是一学期一学年，最好是一个成长的周期，比如说3年一个学段，在这样的学段当中保持教育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东城区、密云区为第一批试点区，下一步北京还将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在今年年底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在就业方面，日前河北省人社厅印发通知，提出将在全省开展招聘临时公益性岗位工作，帮扶2021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通知提出，河北将设置5000个临时公益性岗位，主要用于开发设置城乡社区等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卫生防疫等岗位，服务期最长不超过2年。相关的岗位信息将于8月31号之前在市级人社部门户网站或者政府网站进行统一发布。 北京开始向社会征集微旅行路线。昨天，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大北京新场景微旅行只为找到你2021北京微旅行线路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游客、市民、旅游达人等征集好的线路，共同发掘北京新的文旅资源。 据了解，微旅行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的旅游业的新名词，它具有距离近、行程短、慢体验、轻松游等特点，可以满足市民周末放松的需求。微旅行线路征集重在挖掘城市发展、城市更新中新涌现出的一些文化类场馆、阅读好空间、消费新场景、网红打卡地等。这一次的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25号，各旅行社以及在线旅行平台的运营商、游客、市民、旅游达人等均可以登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文旅北京公众号等，在活动专题页内填写相关的信息在线提交，上榜的名单将于年底公布。关注更多的 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在下午发布的消息表示，近期受汉江流域降水和上游来水以及丹江口水库泄洪影响，汉江中下游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昨天下午4点，汉江新沟站水位为26米，达到设防水位，并将继续上涨。为此，武汉防止在昨天下午4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提醒近期有计划到武汉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当地的防汛情况，合理安排出行。 再来关注正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残奥会方面的消息。东京残奥会在昨天结束了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军团发挥出色，在一天之内摘下了五枚金牌，其中轮椅击剑选手包揽了当天的这一项目决出的四块金牌。 具体来看，东京残奥会的第一个决赛项目在伊豆自行车竞赛馆举行，澳大利亚车手科雷格在场地自行车女子 C1 到3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决赛当中战胜中国选手王小梅，赢得本届残奥会的第一枚金牌，王小梅位居第二，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第一枚奖牌。 李豪以15-12战胜了乌克兰选手曼科，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本届残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在接下来的男子佩剑个人赛 B 级决赛当中，冯彦可以15-11战胜了波兰选手卡斯特罗，为中国摘得了第二金。这也是33岁的冯彦可继里约残奥会赢得男子花剑 B 级金牌之后，第二次在残奥会上夺冠。 中国队的第三块金牌来自女子佩剑个人赛 A 级比赛，边境以15-7轻取格鲁吉亚选手尼诺夺冠。在最后一项女子佩剑个人赛 B 级决赛中，谭淑梅同样以15-7的比分战胜乌克兰选手费多塔夺冠。除了包揽四块金牌之外，田健全和肖荣分别摘得男子佩剑个人 A 级、女子佩剑个人 B 级铜牌。 游泳首日产生了16块金牌，在昨晚的女子200米自由泳 S5 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丽上演了令人激动的一幕。她在最后5米追上了领先的英国选手，并且通过强有力的冲刺击败了对手，为中国代表团拿下了本届残奥会的第5金。此外，女子轮椅篮球比赛当中，中国队率先出场，以74-25轻取阿尔及利亚队，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26号将与荷兰队交锋。乒乓球比赛也进行了各项各单项的小组赛争夺，中国选手大都顺利过关。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当地时间24号下午，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喀布尔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也是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举行的第二场发布会。 穆贾希德在发布会上重申，所有在阿富汗的美军必须按照撤军协议在8月31号前撤离，不接受任何推迟撤军的请求。他说，塔利班已任命部分人员代行政府部长职责，银行和货币兑换点预计将于26号开始营业，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逐渐恢复。塔利班还将提升医疗服务并协调复课事宜。塔利班继续呼吁卫生、医疗、交通和安全部门的公务员返回工作岗位。穆贾希德还强调，不允许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恐怖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24号说，美方正在朝着8月31号完成撤离阿富汗的目标推进，按期撤离需要阿富汗塔利班继续合作，但是他没有明确说会不会延迟撤军。同时，拜登也要求国防部和国务院制定可能推迟撤军的应急计划。截至目前，大约5800名美国军人目前在喀布尔机场维持撤离秩序。塔利班一直采取措施配合美方撤人，但形势十分紧张，已经突发几起枪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面临崩溃的形势严峻的风险。 土耳其国防部25号发表声明说，土军已完成在阿富汗的任务，开始从阿撤出。声明说，自2002年以来，土军在联合国、北约和双边协议框架内在阿富汗开展行动。经过与各方接触并对目前局势进行评估，土耳其已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针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最近出现的混乱，土军与其他国家军队一起进行了干预，确保机场安全。这段时间以来，土耳其通过军用飞机从阿富汗撤出1129名平民。据报道，作为北约驻阿部队的一部分，土耳其在阿富汗驻有约600名士兵。 世界银行发言人8月24号宣布，考虑到塔利班掌权之后的阿富汗局势，世界银行将暂停所有阿富汗项目的资金放款。世界银行对于塔利班掌控后的阿富汗发展，尤其是妇女权益问题表示担忧。有媒体报道称，这一消息对严重依赖外国援助的阿富汗经济造成了又一次打击。 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5号16时38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6万4610例，达到2亿1305万0725例。 死亡病例增加8023例，达到4448352例。 日本的新冠疫情形势持续严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25号召开新冠感染症对策总部会议，决定把北海道、宫城、广岛等8个道县提高防疫级别，追加为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地区，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追加适用于高知、佐贺、长崎、宫崎4县，期限均为8月27号到9月12号。由此，宣言对象地区扩大到21个都道府县，重点措施地区扩大到12个县，47个都道府县的约70%采取行动限制措施。 在紧急事态宣言和重点措施对象地区，当局要求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在晚上8点关门，原则上停止提供酒类。超过1000平米的百货店等大型商业设施限制进入人数。以防控暑假结束之后的儿童感染，日本政府还将从9月上旬起向幼儿园和小学、初中等分发最多约80万份的抗原检测检疫试剂盒。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媒体24号报道，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决定通过海底隧道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放到近海。 报道表示，选择这种排放方式的理由是更容易让核污染水在海洋扩散。而由于开凿海底隧道需要稳定的地下岩层，东电决定于9月开始对相关的海底状况进行磁力勘探，之后实施钻探调查以确认地质结构。东电还将在9月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计划实施申请。受2011年发生的大地震及海啸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到3号机组堆芯熔毁。截至今年3月，核电站内已产生125万吨核污染水。今年4月，日本政府作出决定称，要把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排放将于大约2年后开始，预计将持续20年到30年。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9集《华灯班党支部》，传承华灯精神，爱心服务群众。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每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赋予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独特的夜景。在这背后，是一群默默奉献的掌灯人，悉心呵护着这200多级华灯。他们就是北京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的党员们。华灯班党支部主要负责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的14.1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华灯和路灯运维工作。华灯温暖而明亮的光影里，是他们的努力与汗水。 闹吧。 站在华灯清洗车凹字形平台缓缓上升到10几米的高度，北京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党委书记宋小龙一边指挥一边跟记者介绍。 咱们看见中间这个凹字形的区域会把整个的华灯包进去，后边有2块挡板会合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整个把华灯给包在里边，人可以站在华灯的四周进行清扫。 作为掌灯人，华灯班负责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200多级华灯的运行维护，每天巡视巡修，每年清洗检修，确保100%亮灯。华灯班班长陈春光告诉记者，每年最忙的时候就是华灯检修季， 就是美容加体检。第一，提升健康可靠性，消除一些潜在的缺陷跟隐患。第二呢，是要亮洁幻彩，把玻璃灯球进行清洗。有的时候呢，在重大活动前，我们还对华灯的灯杆粉饰刷漆，对金色的上装部分进行喷涂，目的就是在国庆节10月1号那天呈现最美最亮的华灯。 整个工期需要100多天， 这段作业时间正赶上夏季，未必开早晚高峰，每天只能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干活，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 在烈日炙烤下，华灯车上地表温度最高能到70多度，这是经过我们实践检测过的。你像今年清扫的时候戴的这个口罩，工作完成之后，这个口罩的印记在脸上就能留下来。 去年赶上疫情，往常3到4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必须压缩到1个多月完成，并且只有华灯班组成员可以进入广场区域作业，没有外援。 首先是放弃了周末连续作战，连续作战之后这种人的疲劳程度它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当时我们班组所有的人感冒一圈。第二个事呢，我们班上同时有2个小伙子爱人怀孕了，尤征正在现场呢，还在工作，家里打电话说爱人要生了，从现场去的医院，没有多耽搁1天。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刘泉水高空正在作业的时候，他爱人也生小孩了。就那年就紧张到这种程度，我记得那年是历时了29天。 除了悉心呵护这253基华灯，华灯班还成立了共产党员服务队。西城区牛街春风社区是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共建单位之一。说起和华灯班打的交道，居委会主任韦春生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 咱们有一个沙拉26号楼，楼道里头的小广告特别特别多，哎，和咱们华灯班这儿协商了一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行一下粉刷。当时呢，华灯班呢也给予了咱们社区极大的支持，这4个楼门啊，从上一直到下边整个给咱粉刷了一遍。咱们居民看到环境变好了之后，这个过程中看到前景了，大家伙商量怎么去维护它，别让随便人等进来了。我们呢又借这机会跟街道协商，装了4套门禁系统，其实是一个挑头的，最后带动一系列的变化。 除此之外，华灯班党员服务队用自己积累的爱心基金逐步解决社区的照明问题。宋小龙对春风社区的情况非常熟悉，这里是回民聚居区，对路灯的需求更大。 10多年的时间，在这一块给他们安装了路灯有个几十盏了，尤其是在斋月期间啊，那些乡老们啊，早上起来可能天不亮就要走了，晚上得等到天黑了以后才能回来。上了岁数的年纪大的又比较多，腿脚不是太利索，就容易摔倒，很多这样的事儿发生。历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点点的把居民出行的环境也弄到现在就这样。 华灯班党员服务队从2005年成立以来，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和城六区的300多个小区建立了帮扶关系，这支队伍也在把服务精神传承下去。 在今年吧，我们的党员和参加华灯清扫工作的人员签订了党员师代徒合同，要求他们在工作当中，党员你首先明确了哪几个人是你的徒弟，你要负责把他教会整个的华灯清扫的程序以及工作的要求，保证他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咱们身边的群众、青年团员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切身的看到咱们的共产党员还有咱们的服务队的队员他们是怎么干工作的。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采制，感谢收听。 再来插播一个突发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上的7点38分，在甘肃酒泉市阿克塞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